尝这当孩子的滋味，真是很幸福，很幸福啊！一会儿见啊！哇， 昨晚看电视看得太晚了，今天早晨又起得太早了，我这真有点困。哎呀，2点钟准时觉，哎呀，哇，看来我这中午觉肯定睡不成了。哎呦，上午那几个电话都是说什么事儿来着？真有点想不起来了。 哎呦，我的天哪， 幸福可真累呀。哎呦，反正也睡不成。哎呀，先给妈妈包书皮儿吧。 刘阿姨，您好。 哎，强强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怎么跟国民党逃跑似的？ 哎，给我妈包书皮呢。 哦， 爸，刘阿姨来了。 啊、哦，您来了 啊？ 有事吗？ 这月的电费呢，轮你们家收了。 哦，好，你交给强强吧。强强今天是家长。 哎呦，你别逗了，强强当家长。 对呀、 哎呦，您就交给我吧。 哟，这强强，你还能帮大人干事儿了哈？那你比我儿子强。哎，强强啊，这有个事儿我得说明一下呀、 啊。您说， 你说上次吧，那几家的电费啊，他多算了。 哦， 这次算好以后呢，你得把上次多算的给人家扣出来啊！你看看啊，都在这儿写着呢。 嗯嗯， 你看看啊，这个501号，这多收了5.3毛。 哦， 402号呢，他多收了这个是4.48。 嗯，4.8。 303号多收了3.9。201号呢、嗯、多收了2.6毛。 嗯。 还有这102号，你看看多收了1.1块呢。 强强， 嗯， 都记清楚点啊。 嗨，这谁算的糊涂账啊？这么乱，数学是怎么学的呀？ 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你呀，好好的算算吧啊。 哎 哎，阿姨走了啊。 阿姨再见 啊，再见啊。哎， 爸。 嗯。 您看这账。 您是家长。您呢，看着办吧。哎，这觉呢我也不睡了，我送稿子去了。 爸。 嗯。 爸。 嗯，怎么了？ 我算不好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算水电费那是当家长的义务啊，是不是？我和你妈都算了好多年了，你呀慢慢算吧。我走了。 爸， 幸福在哪里呀？幸福在哪里？ 这电费该怎么算呢？嘿，添乱。喂，对，对，哦，是周叔叔啊？啊？什么？哎呦！坏了，我忘了告诉我爸了。什么？啊？哦哦，行行行，我这就找我爸去。啊？哪宾馆？您再说一遍。哦哦哦，行行，我让他马上去。不会不会，我不会忘的。再见再见。 什么事儿啊，强强？ 妈， 嗯， 上午的时候，周叔叔来电话。 嗯， 说是你们上中学时的一个老师要从外地来看病，嗯，说好了和爸爸一起去车站接1点钟的火车。 1点钟？ 嗯， 哎呀，这不都一点？